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71章，嗷的一声，肉瘤石将卷起黑色的旋风朝着莫凡撞过来。莫凡整个霹雳狂舞无法释放完全，急忙借助血兽靴的力量往旁边的土丘跳过去。土丘上有一块2米黑的岩石，眼见这凶悍的肉瘤石将又冲了过来，莫凡抬起一脚便将这比人还高出很多的岩石踢飞了出去。血兽靴赐予莫凡这一脚抽射力量十足，岩石撞向了肉瘤石将，把肉瘤石将撞倒在地上了。可这肉瘤石将当真是皮糙肉厚啊，其他妖魔这样被岩石砸中便已经头破血流了，肉瘤石将却像没事一样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岩石碎片，张开了发臭的大嘴就吼了起来。吼声像是风暴一样来袭，把地面上的沙粒都给卷了起来，一簇簇的火焰都被压灭了，尸毒弥漫渗透到了翻滚的风暴当中，肆意地朝着莫凡所在的位置浪滔滔地翻滚过去。无论是黑色风暴的威力还是尸毒的胀死，莫凡都不敢触碰到半分，偏偏他又不是光系法师，这些翻滚过来的毒浪他无法把他们驱散。莫凡扭头就跑了，血兽靴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都得跑出这些毒风暴的范围才行。呼呼的声音响起了，原来是毒雾风暴越来越近了，血兽靴的速度终究还是不够快。莫凡跑到整个火焰防护林边缘之时，毒雾终于从后面扑打上来，黑压压的让蓬勃燃烧的火焰都熄灭了。莫凡屏住呼吸，心中大叫着不好，天知道这些毒气会多可怕。莫凡可听矮男说过，这尸毒进入肺腑可以让人在几分钟之内浑身都是尸斑，半小时不用皮肤就会腐烂脱落的，一个小时就会变成一滩黑水死掉的。尸毒还是弥漫了莫凡，莫凡再屏住呼吸都没用啊。他正在思考对策的时候，玄蛇魔铠突然间流转出了暗青色的华光来，不太明显的像是薄膜笼罩在蛇鳞铠甲的周围。黑色的尸毒可以钻到人的毛孔，所以即便不呼吸也一样中毒。但是莫凡很快就发现，玄蛇魔铠散发出的那魔灰竟然开始吸收这些可怕的毒物了。尸毒原本会穿过魔铠衔接的缝隙进入莫凡体内的，谁知全都被这件铠甲的光泽所吸收掉，黑色的毒素正在快速的被吞掉。对呀，图腾玄蛇那可是毒物的鼻祖，唐玉老师还说过，所有剧毒的东西图腾玄蛇都能吃，所有毒物也都可以吸收，然后不用半小时，这些有毒物质就会变成蛇皮的养分，让蛇鳞更加光滑鲜艳的。莫凡感到自己的魔铠正在吸收净化这些尸毒，顿时喜出望外，估计帮自己做魔铠的霍陀都不知道这装备有如此的神效。尸毒被吸收得非常快，当所有的黑色雾气散去之后，莫凡的玄蛇铠甲竟然真的鲜亮了几分，泛着青黑色凌厉的光泽，熠熠生寒。 该你们倒霉了， 莫凡的笑容变得无比的狂灿。一念星轨修成之后，他的中间魔法简直呼吸之间便完成了。 小炎姬附体， 莫凡浑身已经烈焰狂灼，随着小炎姬撞入他的胸膛，顿时一串有熔浆暗斑色的天劫烈焰与玫瑰之炎豁然地烧了起来，卷成了一簇从以莫凡为中心暴力扩散到四周的烈浪，烈浪重新把遍地的火苗给点燃了，剧烈的瑟瑟的作响着。 陨拳， 莫凡嘶吼了一声，拳头狠狠地挥出，暗光迸射着，像是流星破开了昏暗，更具有天外飞陨的震撼冲击力量，转瞬间就冲开了空气，狠狠地打在了肉瘤石将的身上。光一闪而逝，火焰却焚遍了掠过的轨迹，随着一串彩虹弧线的烈焰燃起，陨拳之芒也在肉瘤石将身上剧烈绽放着，磅礴的能量竟然直接击穿了这只皮糙肉厚的尸物。一个窟窿， 这个窟窿大到占据了肉瘤师匠整个肚皮，可以从这个窟窿穿过其身体，看到后面的火焰墙。肉瘤师匠缓缓地倒下了，马上被姗姗来迟的劫炎与煤炎给吞没了。啊，是我高估了这些丑八怪的防御，还是低估了陨泉的威力啊？莫凡目光注视着已经被烧成一块大型黑炭的肉瘤师匠，不禁的自言自语说道，果然计划这东西最不靠谱了。原本莫凡是想先解决掉这喷毒师匠，因为这家伙明显比较皮脆，结果借着尸毒遮掩反吸，一个陨泉就把肉瘤师匠给轰杀了。想想也是，这肉瘤师匠和那只刀斧大师匠相比起来，实力确实差很多，除了会撞来撞去之外，所释放的毒风暴也对莫凡没一点效果。一个威力比第四级猎犬还要凶猛的陨泉能够要了他性命，也就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解决掉肉瘤师匠，莫凡也就没有被近身的危险了。就在莫凡要对付那只喷毒师匠的时候，他突然间感觉到自己脚踝被什么东西给死死的钳住了，低头一看，发现两只从土里钻出来的黑乎乎的铁尸的手牢牢地抓住了自己脚踝，力大无穷的要把自己踝骨都给掐断似的。莫凡心中一骇，一定是有第三只师匠，难怪自己之前都没找到的，竟然一直藏在地底下呢，这样他就可以避免了火焰防护林的灼烧。是一只有脑子的师匠，还好自己及时穿着全副武装的玄蛇魔铠，不然这双手一捏，脚骨头就会直接碎掉的。雷印！莫凡全身雷光这么一闪，雷电电弧在他的意念控制之下疯狂地往地底下钻过去。第四级的雷印印痕数量众多，简直就是成群的紫色电鳗。电弧传导到地底下，马上听到那只钻地师匠发出的叫声，身体被短暂麻痹的他自然无法再那么死死锁住莫凡的双腿了。莫凡借助血兽靴最后的力气猛地这么一跳，强行地把这只钻地师匠给从土中带了出来。钻地师匠依然抓住莫凡的双脚，但飞到半空中时，随着莫凡身体上雷电更加剧烈，这家伙终于被麻痹的无法再死卧了，跌落到土丘上翻滚了下去。莫凡往土丘下面看去，发现那不过是一只身体呈现出褐色的半体尸匠。这尸匠只有腰部以上的部位，躯干和常人差不多，但那黑铁一样的胳膊格外的粗壮，就连移动跟跳跃他都可以凭借着这双心肠有力的铁臂来完成。雷印在他的身体当中持续了没有多久便消散了，这只铁臂尸匠双手如巨猿奔跑一样冲了过来，身躯滑行在半空当中时，那凶猛的铁拳更是狠狠地砸落着，荡起了一圈空气的波纹。莫凡的血兽靴已经消失了，盾影更是无法在这火光通明当中使用，这冲击尸拳砸到了他的胸膛上，把他直接击飞了数十米远。一连的翻滚，莫凡滚落在了一片火焰当中，他背了一口沙土，捂着胸口就站了起来。玄蛇魔铠确实是防御神器，师匠根本无法破其防御，唯有冲击力会撞击莫凡的五脏六腑。莫凡刚要施展魔法反击，谁知道自己头顶上空一片毒雨飘落，吓得他连滚带爬的闪躲着。玄蛇铠甲百毒不侵是不会错的，可是这毒雨最主要的是腐蚀之力，能够把肉体融成一滩黑水，要是被这东西淋遍全身，天知道会不会要人命呢。 水花天幕， 黑色尘暴当中一道碧蓝色的半透明结界像瀑布一样落下来，十几条黑色的触手从黑色尘暴当中刺出来时，统统地撞在这水花天幕上，便无法再触碰到飞在半空当中的妖男半分。妖男悬停在水花天幕的后面，目光穿过那些浓密的黑色沙尘，注视着里面那只怪物。那是一只体型膘肥的尸物，宛如一个放大了好几倍的肥胖至极的鸡人，青筋密布的肚腩霸占了他整个身躯的三分之二，头颅上满是疙瘩跟肿瘤，四肢被从肉里延伸出来的肉触手给取代，伸缩自如。这家伙也不知道抽取了多少活物的生命，否则怎么会肥硕到这种程度呢？肉都垂到地上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72章。 看来你也不过这点伎俩了。 妖男冷笑了起来，有水花天幕守护的他根本不用再提防那些肉触手的袭击，放心地勾画起了星座。是冰晶之色，一幅一幅密集着星字的图案快速地在妖男的周围浮现着，星图交相辉映，又呈现对角线轨迹衔接在了一块，唯美震撼地组成了一个360度环绕在妖男周围的魔法星座。冰霜星座，高阶之法， 冰封灵鹫。 妖男双眼锐利十足，寒芒在他的瞳孔当中一阵的闪烁，顿时冰寒弥漫在了黑色沙尘的上方。在高处，冰霜冻结的地方发出了一声丧钟一般的嗡响，紧接着便有一个冷冰冰的物体笔直地落下了。是灵鹫，是一具冰棺材。从天而落的竟然是一个底部没有密封的冰棺灵鹫，它沉重无比地砸落在那只贪婪失沉的身上。落下的一瞬间，大地碎裂了一片，碎片飞扬着，碎片还在空中，极强的冰封之力便以灵鹫为中心扩散开了，飞溅的碎末在空中凝结成了冰片，碎裂的大地被冻结，而贪婪失沉整个肥硕的身躯也被巨大的冰封灵鹫给笼罩进去，永远的尘封了似的。冰封灵鹫简直就是一座小型的冠状的冰山峰，寒气森森地伫立在那儿，大地因此而轻颤着，被死死地冰封在这冰棺之中的贪婪失沉也妄想挣脱，可这冰晶的硬度超过了一些熔火淬炼的岩石，根本就没法撞破。妖男注视着这只肥硕的尸尘，重重地喘息了几下。 幸好我已经拥有了魂级的冰种泪晶，不然还真未必能够拿得下这肥尸尸尘。 妖男看着坚固土冰钢之风的灵鹫，苍白的脸上勉强地有了一丝笑容。 他之前就已经被我的血毒给破坏了身体内部，现在又被冻死在那里，不等他被冻死，多半也会被败血之毒给彻底破坏亡灵结晶。哎呀，毒系、冰系这两种系都属于持久战比较强的魔法，假如我能够像毒枭那样迈入超阶，就让我觉醒一个暴力系的火系或者雷系吧，不然和这些怪物打起来总是有些太吃力了。还是莫凡的小子变态，现在就拥有四个系了，等他到达高阶，拥有更多高阶魔法的他恐怕一个人就顶一个魔法部队了。 呼了一口气出来，白色的雾气从嘴边扩散到周围，这天儿是越来越冷了，想必用不了半个月就得下雪了。妖男看了一眼那被死死冰冻住的肥硕尸尘，发现这家伙已经被冻得血管都堵塞了，毒性穿过这家伙肥腻且透明的脂肪，渗透到了这家伙肚腩内的亡灵结晶。嘎吱的声音响起了，一块大冰从整个硕大的冰封灵鹫当中脱落了，断裂的那一截正是肥硕尸尘的肉。很快其他地方也出现这种情况，不停地有大块大块的冻肉脱落了下来。 残破我收下了。 妖男拿出了亡灵器皿，从这个被冰冻的怪物身上取出了残魄，翅膀在妖男的背后出现了，轻轻这么一扇，妖男飞入到了灰色的天空当中，身后那些浓密的尘暴也因为肥硕尸尘的死亡而逐渐的散去了，不再对整个大部队构成危险了。飞过了一片腐蚀军团，妖男看见了一片持续在地面上燃烧的火光，这火光离他之前战斗的地方不远，仔细一想，貌似就是这里把莫凡这小子给扔下去的吧。俯视下去，遍地都是焦黑的尸体，一串串燃烧的防护林当中可以看到莫凡正站在其中， 身旁跟着一只身上沾满了爪痕和毒液的狼形的生物。 不赖呀，这都没死。换作是其他中间法师，这样掉入尸群，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妖男从空中落了下来，顺手取出了一瓶昂贵的解药毒剂，递给莫凡，说道： 用我这个，否则你这头召唤兽很快就会血肉腐败而死。 莫凡赶紧给急性狼那中毒过深的伤口涂上，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样子，心中很不是滋味。急性狼独自跟一只毒瘤尸将战斗，除此之外还有上百只腐尸都试图把他撕成粉碎。没有火焰属性的他是无法待在小岩鸡制造的火焰防护林里的，所以这次战斗他显得格外的艰难。给遍体鳞伤的急性狼涂抹上解毒药剂，急性狼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很快出现了自我愈合的迹象，这让莫凡立刻安心了很多。急性狼是自愈能力强大的生物，很多小伤往往都会在战斗完之后就会自己恢复的。可遇到这种只会让伤口溃烂更严重的腐蚀的尸毒，伤势越多便会让急性狼的生命流逝的速度变得更快的。 你这解毒药剂很不错呀，哪里买的？ 莫凡看急性狼身上的毒性已经被去除七七八八了，就问起了妖男。 我自己配的。 妖男笑着说道。 啊，你是药师？ 莫凡有些诧异地看着妖男。 我辅修的是毒系。 妖男说道。 毒系？ 莫凡瞪起了眼睛，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这种魔法系的。 黑暗魔法毒系，看来你还真有点孤陋寡闻。不过这种系在我们国内比较少见，国外那边觉醒的多一些。 好吧，我确实没有怎么见过毒系的法师。话说起来，黑暗魔法之中的亡灵系我也没怎么见到，难道说也是国外的系吗？ 莫凡继续为急性狼处理伤口。 亡灵系国内也有，但由于亡灵系的淬炼很多都是基于死物的，容易触犯魔法协会的法师公约，一般亡灵系法师都不怎么爱世人。另外有些系都是要到高阶才会有觉醒的可能，如次元魔法中的空间系、阴系、混沌系。总而言之，初阶法师和中阶法师主要还是围绕着元素魔法，等到了高阶，黑魔法、白魔法、次元魔法便会接触的比较多了。 妖男说道。莫凡点点头，看来自己还处在整个魔法金字塔的中低层，魔法世界的广阔是现在的自己还无法觊觎的。莫凡承认自己所谓的维护地球和平、守卫千万都市少女这些人生格言有些过于虚伪，但对至高魔法的追求那是植根在内心深处的。这会儿听到妖男跟自己提到高阶可能觉醒的其他魔法系类，心情不免激动了起来。天生双系的自己到了高阶又能够觉醒什么更狂拽酷炫的系呢？ 我看你火系星云已经算是大圆满了，离高阶也不算遥远了，好好加油。哦，这是你要的残魄，作为你这次帮我解决小怪的酬劳。 妖男随手就将亡灵器皿递给了莫凡。莫凡也不客气，在妖男不注意的时候将那统领级的残魄送入到了小泥鳅坠当中。铁拳师将和喷毒师将都没有出精魄，接下去所烧死的腐尸也没有再爆出纯天然的精魄来。原本以为能够让自己的火系抵达第四级，谁知道现在还差了四颗左右。这统领级残魄拿给小泥鳅坠凝练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凝练出精魄来，奴仆级的就好。 走吧，光系驱魔法阵已经启动了，他们这会儿恐怕被无数的腐尸尸将给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也无法再归队，直接回城墙那儿观望吧。 妖男背后的翅膀高频率地拍动着，随手又把莫凡给提了起来。妖男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把队伍成功护送到了目标地点，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那些军统和猎人大师们了。莫凡经历了刚才那场战斗也算是精疲力尽了，四个系的魔能除了暗影系还保存了一些之外，其他都消耗殆尽了。驻盟那老鬼总不能再说自己不出力了。飞到空中， 莫凡可以把这一整片的黑色大地都收入眼中。让莫凡骇然的是，腐尸的数量几乎没有怎么减少，尸将却在不断的增多着。尸将的杀伤力对很多法师来说已经很可怕了，莫凡在高处甚至看到了十多只尸将一同出没，疯狂地朝着大部队那里冲去。 我是营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73章。莫凡觉得自己一个人对付五只小石匠已经是极限了，而那十几只石匠当中还夹杂着几只大石匠，看的人是一阵头皮发麻。再往更远处看去，密密麻麻的亡灵军团当中可以看到有几只体型如小山似的生物，他们咆哮声都能传到相隔几十公里的城墙位置，他们每释放一个技能便会带来天摇地陷的。统领级的亡灵，那些统领级亡灵巨人一般的站在密集无比的军团当中，漫天的魔法呈现不同的死亡彩虹，落在这统领级亡灵身上，却只不过让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摇摆。 到底有多少只统领级亡灵啊？ 莫凡一眼扫去，广袤的怨气笼罩之地上，每隔1000多米便有一只这样巨大的亡灵在统领着。人类的高阶法师才多少呢？莫凡甚至看见6-7名高阶法师在围攻一只巍峨古城，相隔甚远都能感觉到毁灭气息扑面而来的高阶魔法落在这巍峨古城身上，但是却无法撼动其半分。当巍峨古城咆哮地从身体当中迸射出万剑之骨时，有一对中阶法师在那里卷起了一大片的血雾，不知道被直接压死的法师有几名。 不是所有的高阶法师都可以做到单杀，更何况那只巍峨古城的实力已经算是大统领了。 妖男知道莫凡在惊骇什么，沉着声音说道。莫凡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妖魔战争中，每个级别的法师似乎都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强如高阶法师都无法真正影响局势。但假如因此不陷入这场厮杀，那么身后的城墙早已经被攻破了，化成亡灵们的盛宴乐园了。嗡的声音响起，就在莫凡沉思的时候，远处的昏暗云端上突然间金光放肆地闪烁起来，万丈金芒穿透了弥漫四处的死气洒落了下来，换得一片空旷清灵。下一刻，莫凡看见了一柄从天而降的金色巨剑，那是完全由金色光芒所组成的神圣之剑，剑身大到好像可以屹立天地似的，之前那金色的光辉便是这柄光之旁剑而释放出来的。嗡嗡的声音，又是一声的天地颤鸣，从天而降的神圣之剑笔直地倒插着，正是落在那只巍峨古城小山一般的身躯上。巍峨古城的背脊被这巨大的光剑直接钉在黑色大地上，其一身无坚不摧的骸骨在光剑的震慑之下开始绷紧了。古山倒塌，天地光剑嗡然耸立，原本还不可一世的巍峨古城竟然顷刻间没有一点生命迹象，化作了一堆废弃的皑皑白骨了。这画面被飞在空中的莫凡尽收眼底，一剑斩杀所带来的震撼让莫凡内心也被剑荡得难以平静。 啊，这是什么魔法？ 莫凡无比吃惊地说道。就在前一刻，莫凡还觉得魔法师在这种磅礴的战役当中是很渺小的，哪怕是高阶法师都无法左右战局，可是突如其来的一剑却瞬间把莫凡内心的想法给斩杀了个彻底。巍峨古城那可是大统领级的生物，那6-7名高阶法师围攻都无法撼动其分毫的极强生物，可是转瞬间他被从天而降的神圣之剑一下子秒杀了，那震撼真的是很难言喻啊。 光系超级魔法圣诀圣魔剑， 妖男目光中闪烁着几分渴望的光芒。超阶魔法 那是他一直追求的超界魔法。然而修炼之路无比漫长，他自己也无法肯定此生能否达到超阶领域，掌控着那灭魔财神的毁灭之力。 啊，圣诀沈魔剑！ 莫凡心中骇然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澎湃在胸。这他娘的才是魔法，一剑沈魔，圣诀无情。 走吧，毒枭多半是要对那些具有威胁性的统领级生物大开杀戒了。圣诀是所有超阶中单体威力最强的魔法，由它来斩灭鬼墟暴君周围的臣子是再合适不过了。想必白鹰鬼和白幽鬼臣被灭之后，便是鬼墟暴君的死期。 妖男提着莫凡便往城墙的方向飞去，离得战场越来越远，可莫凡脑子里面仍旧是那一剑秒杀威格古城的光系魔法，许久都难以挥去。想当初在天蓝魔法高中的时候，很多学生还因为觉醒了光系而哭丧着脸，假如他们有看到刚才那一幕的话，便绝不会认为光系最差了。 啊，妖男，我们教科书里面写的最高魔法级别就是超阶，那超阶上面还有更强的领域吗？ 莫凡突发奇想地问道。 你连一个高阶都还没有？ 问问都不行啊！ 莫凡没给妖男说下去。 有，假如你有机会参观世界五大洲魔法协会的话，你兴许有机会见到超阶之上的法师，他们施展的力量不叫魔法，而是禁咒。 妖男回答说，他见莫凡一副狂热无比的样子，不禁笑笑摇摇头，转开了话题说道， 快要下雨了，估计是这个季节最后一场雨，等大雪的时节到来，亡灵会被冻在土里，那样这座城市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 妖男假如不做法师的话，做一个天气预报员肯定也不错，因为冷雨果然在不久之后便落了下来，打在了早已经尸横遍野的苍茫大地上。城市这边最先有雨，先是绵绵的小雨而已，夜还没有结束，那些守卫在城墙上的法师们就难熬了，宁愿穿着蓑衣和雨衣，也没有哪个法师会真的为了这些雨而支撑起一个魔法来。只是那份零度边缘的寒意实在令人难熬，更不用说那些还在20多公里外与鬼墟暴君厮杀的法师们了。莫凡和妖男已经提前返回了，他们俩站在城楼中远远地眺望着呐喊声震天的战斗，已经尽职尽责的他们现在能做的那就是祈祷了。 怎么一脸愁眉苦脸的样子？不出意外的话，他们那边的战斗快要结束了，有毒枭在，鬼墟暴君没可能活下去。 妖男显然对自己的上司很有信心，一边站在城楼栏杆处调息着，一边与莫凡攀谈着。 我只是不太喜欢下雨， 莫凡说道。 我倒很喜欢。莫凡，你需要一次洗礼，要是单凭明修将自己的修为突破到高阶的话，可能性不大。我相信你迈入中阶的时候，也一定得到了某种天才地宝的辅助。 妖男认真地跟莫凡说道。没有人比妖男更清楚莫凡的潜力，他一旦迈入便可以掌控众多高阶魔法，先不说他还可以再觉醒两个系，那就是六个系了，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会比他掌握的系更多了。 你好像很关心我突破的事情啊， 莫凡说道。妖男和青天烈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想来是玲玲或者包老头告诉这货，自己真正的天生双系并非是多一个系，而是每觉醒一次就多一系。 初阶、中阶所觉醒的系和拥有的技能有限，只不过让你在同级别、同年龄领域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可一旦突破到高阶，你的战斗力会有质的飞跃。六个系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再加上不同属性的灵种、魂种，这绝对不是两个高阶法师相加能够比的。 妖男说道。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能明白我有多缺钱吗？ 那倒也是，不过我还是很建议你先把火系突破到高阶星河级别，那样你可以觉醒到你的第五系和第六系，比禁咒法师还多一个系。我要是黑教廷，说什么也会掐死你这个怪胎， 免得哪一天你一个人就把黑教廷老巢给一锅端了。 黑夜浓郁，古宅小院里边却弥漫起了一股子血腥之味。院落当中传出了一声惨叫，那名叫做狗子的村民胳膊被一只活死人直接给卸了下来，骨头折断的声音和他惨叫混在了一块儿，凄厉无比。 可恶！ 柳如异常恼怒地盯着站在井口位置的方谷。方谷是一个邪恶的亡灵法师，这家伙将阳阳村那些原本已经入土为安的人复活过来，把他们都淬炼成为了活死人。 你快放了大家，我们跟你无怨无仇，为什么要这样迫害我们？ 苏小洛的声音带着轻颤，张小侯站在他的身边，正全力保护他的安全。可是其他村民却被那些活死人给撕得不成样了，碎片的尸体洒落在血泊当中，血水更是流淌了整个院子。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74章， 无冤无仇，无冤无仇，也就你这个单纯的小丫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对，我听说那几天你到秦岭去采药了，你还不知道你敬爱的村长以及这些叔叔婶婶们做了一件多么可耻的事情。 方谷大笑了起来，死气仍旧在这院落当中弥漫着，这能够让亡灵们的实力不断的增强。最开始的时候柳如还能够保护好这些村民，可在淬炼当中逐渐变强的这些活死人是越来越凶猛了，被围攻的柳如节节败退，他眼睁睁地看着更多村民被扭断身体，四肢分离。方谷的手段极其残忍，是在华村村民们还活着的情况下让活死人把他们给撕碎的，一定要让他们死前品尝更多的痛苦。 当我们困境之水即将枯竭来到你们村子的时候，问问你们村长做了什么。 方谷冷笑地说道。谢桑的脸色非常难看，他绝没有想到这群已经死去的人还会寻仇上来。眼下村子里的人都被这个变态屠杀大半了，作为世代守护着昆景泉的人，他已经无颜面见祖宗了。 你放过其他人吧，当初赶走你们的是我。 谢桑看着院子里边散落的凄惨的尸体，又看了一眼早已经吓得不能动弹的那些孩子们。 放过其他人？我当初求你把这几个留下来的时候，你又做了什么？没有井水神的保佑，我们这些人流落在外，便会全部被那些丑陋肮脏的亡灵给撕成碎片。你能明白夜晚逐渐降临，而我看着身旁这些等死的人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吗？ 方谷面如恶鬼一样，那是怨念至深才会出现的表情。说话之间，又有两个少年模样的活死人朝着张小侯的位置扑去，结果张小侯一个岩杖给挡在了外面。方谷对此并不在意，只是继续用怨毒的声音说道， 绝望，就是你现在的绝望，所以我在夕阳里亲手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杀死的时候，我就告诉过我自己，我会让你们全村的人也感受一下这种被死亡包围和等死的感觉。 什么？你杀了自己村的人？ 苏小洛难以置信地说道。柳如心中也骇然至极，这个方谷竟然亲自动的手。 不然呢？与其让他们被那些肮脏的亡灵给啃成白骨，倒不如将他们变成我能够操控的活死人。这也是我作为亡灵法师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 亲手杀死所有人，甚至其中还有他的孩子和妻子。柳如此时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判断了。 很显然，华村的村民将失去井水神保佑的洋洋村村民拒之门外是极其不人道的行为，逼得村长方谷在黑夜降临之前把他们都变成了活死人。例如有些不敢想象方谷杀掉自己村村民的时候会有多么的可怕，把他们杀掉变成活死人等待着复仇。难怪华村即便拥有井水神的保佑依然受到亡灵的攻击，那些亡灵是亡灵法师方谷在操控着。而在大白天遭到攻击，那一定是方谷使用某种方法让亡灵可以在白天出现。 我将剩下的最后一些困境井水作为了淬炼他们的佐料，老祖宗最后还是保佑了我，加入了困境井水之后，我的这些亡灵子民们可以在白天出没。可惜有魔法师碍事，不然你们休想抵达古都城。 方谷继续说着，憋在他内心的怨气已经把他折磨成鬼怪了，他今天要彻底发泄出来，让华村的所有人用生命来偿还。柳如恍然大悟，亡灵要么在黑夜才能出没，要么是死气足够浓郁将光芒都给遮蔽，但死气很难在阳光之下凝聚起来。当初在返回道路受袭，周围也明明没有死气，更是在大白天之下，按理说亡灵法师也无法驱使他们的亡灵生物，原来是危居村那世世代代守护的井水泉水的功效。亡灵法师最大的限制就是大白天无法召唤，否则亡灵系远超召唤系，方谷既然找到这种方法便可以驾驭亡灵肆意妄为了。 苏小洛还有你们两个外人，这是我跟他们华村之间的恩怨，不要多管闲事，我便放你们一条生路，要再敢阻拦我，我连你们一起杀了。 方谷说道。 哼，你早已经丧心病狂，否则怎么会把其他六村屠个干净？ 柳如冷冷地说道。华村先不仁，方谷报仇，那柳如觉得长命还可以说得通，可这方谷不仅是屠华村，其他六个村也都杀光了，这不是变态是什么呢？这家伙还有脸在这里说那么多冠冕堂皇只为了报仇的话。 我只杀华村的人。 看来你不仅丧心病狂，还虚伪如鬼。 柳如骂道。就在他们进入古都不久，其他六村覆灭的消息已经传回来了，危居村的人受到井水神的保佑，亡灵不会攻击他们，除了方谷这个亡灵法师的旨意又还有谁？ 哼，随便你怎么想了，既然你要保护他们，那就陪葬吧。 方谷目露凶光地说道。方幼苗坐在地上，精神上已经变得崩溃了，他也猜想过洋洋村出现某种变故，被什么东西给洗劫了，更甚至做好了全村人都死去了的最坏打算。可是在知道村长方谷竟然手刃了所有人，把他们变成活死人，便感觉灵魂都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了。柳如无法保护住所有人，尤其是所有的活死人在死气的浓郁下变强了之后，七八个活死人的围攻便让他无法抽身了，剩下的活死人张小猴也应付不过来。 可恶。 柳如一咬牙，手掌上出现了一团黑色的物质，狠狠地朝着一只壮年的活死人的胸膛上拍去。黑暗物质拥有着吞噬的能力，它没入到活死人躯体当中之后，立刻把他胸膛给吞噬出了一个大窟窿，透过窟窿都可以看到其体内那些僵死的肉。然而柳如判断错了他的亡灵结晶所在，这只活死人仍旧是活动自如，钢铁一样的手臂就往柳如的腹部位置砸过去。柳如被这一臂打飞出去了，身子滑行出了十多米，脚跟碰了阶梯才停下来。只是还没等柳如完全站稳，三只少年活死人便全都冲了上来。他们灵活的像妖猴，却又拥有无比锋利的心肠的爪子。柳如脚尖这么一点，如云燕一般轻盈的后跃到房梁之上。他伸出手，一口咬在了自己的虎口位置，几滴鲜红的血液从他的虎口处滴落了下来。血珠还没有坠地， 忽然间在柳如的操控下弹射了出去，化作了一道道鲜红的血线，分别打穿了那三名少年亡灵的身体。 回控！ 柳如手指忽然间抓住了血珠划开的丝线，宛如操控着提线木偶一样，那三名亡灵少年的身体先是出现一阵不协调，紧接着竟然朝着另外三只活死人扑了上去，僵硬地跟其他活死人拼杀了起来。方谷眉头一锁，这女人还真难以对付，她这样控制另外三个活死人的话，就等于一下子牵制住了六个活死人。那个外来的军法师实力也不弱，可以跟三四个活死人周旋，若是再消耗下去，等城市猎妖队的人过来，他想跑就来不及了。 哼，再杀一个。 方谷手掌上有一团黑气，朝着其中一只壮年活死人撒过去了。那壮年活死人双眼突然间猩红猩红的，浑身血管都有从皮肤里面爆出来似的，骨骼噼啪地响着。不到几秒钟，这只壮年活死人竟然陡然雄壮了几分，暗青色的身躯泛着青铁一样的光，坚硬而又残暴。这壮年活死人突然间发难，狠狠地撞开了张小猴布置的岩障，小山坪一样的岩石壁障直接崩碎了一大片，而这只活死人却毫发无伤的，他撞开了防御，双手抓住了一个妄想逃走的村民，其钢铁之手力大无穷，生生地把这村民脖子给拧断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75章。方谷知道城市猎妖队快来了，现在他顾不得去让这些村民死前被折磨，而是尽可能把他们杀个干净才好，否则他们一定会逃窜到安全的地方，再下手便难了。最重要的是，这次好不容易那个火雷法师不在，他在场的话，自己这些活死人多半就会全军覆没的。咔，脖子断裂的声音悚然传来了，屋顶上的柳如看得血牙都暴露了出来，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令他胸口起伏剧烈。在成为吸血鬼之前，柳如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孩，别说是人命了，哪怕是只小流浪猫流浪狗死去之后，她都会伤心一阵子的，这一点她和其他少女并没有太大差别。虽然现在成为了黑夜的行者，成为了一个经常会触碰到黑暗血腥和杀戮的血族，但并不意味着鲜活的一个生命在自己眼下惨死就可以无动于衷。阳阳村的井水枯竭那是天灾，他们逃难到了华村，华村的人不救济他们也只是自保而已，因为毕竟这井水是有限的，村民每个月都得接受这井水神的洗礼，如果不赶走他们，那么他们村子里的人就会死掉的。华村的人固然不人道，却也别无选择呀，反倒是这个方谷把这种天灾怪罪到别人的身上，甚至作为一名法师动用邪恶的亡灵系力量，让那些本应该死去的村民不能够安息，跟着他一起为祸人间，难以饶恕。柳如扫了一眼院落，发现只有四五个村民还活着了，愤怒的他操纵着那三个亡灵的同时，身体滑翔到了那只壮年发狂的亡灵的背部，娇柔的身子几乎贴在这壮年亡灵的背影上，壮年亡灵猛地一转身的时候，柳如也随之快速挪动，完完全全依附到其背后，身法非常诡异。等到这个壮年亡灵妄想再袭击下个村民的时候，柳如忽然间双手一撑，暴露在空气当中的血色白牙如蛇蜥一般咬住了这狂化的活死人的脖子上。壮年亡灵马上反应过来，钢铁手臂疯狂地朝着柳如砸过去，柳如骨骼被砸碎好几块，但他没有松口，如同败毒唾液迅速地从这个血口渗透到这只钢铁活死人的全身一样。前几秒活死人还暴虐十足，试图将柳如从他身上打下来，但是没多久，这壮年活死人的身体就如同老旧的发条一样的僵硬了。 血族在进食的时候可以分泌两种毒液，其中一种就是强效败血毒，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把身体组织破坏殆尽，包括亡灵重要的亡灵结晶。所以一旦被血族的血牙给咬住的猎物，多半是难以逃掉了。柳如知道自己很难短时间解决掉这个身体刚化的活死人，唯有直接用血族这种最为直接粗鲁的方式。血族所有的能力都不如这一对血牙来的强大，哪怕是等阶高出很多的生命，若是被这样咬住几秒，也会在接下去的时间里面快速流逝生命的死去。以断几根骨头的代价解决掉这只强大的活死人，剩下那几个跑出院子的村民应该就不会死了。那几个可都是孩子，柳如说什么也不会让方谷把他们干掉。 原来你也是个怪物。 方谷冷笑地看着满嘴鲜血的柳如。 是不是怪物并非是由是什么来决定，而是由做了什么来决定。 柳如抹了抹唇边的鲜血，眼神凛然地注视着方谷。 就是这里。 好浓的死气，亡灵怎么会跑到城市里来？ 快包围这里，把这里包围起来。 院落之外传来嘈杂的声音，似乎出现了很多法师。没多久，乳白色的光耀便飞逝到天空，洒落下道道净化的光辉，把这一片浓郁的死气给驱散了个干净。 该死，这么快就来了。 方谷恼羞成怒地骂了一句。方谷扫了一眼这院子，发现自己仅仅杀掉了七八个村民，包括村长谢桑在内，还有几个当初做决定驱赶他们的都没死。方谷恶毒地扫了一眼柳熟，要不是这女的在这儿碍事儿的话，光凭那个傻子法师根本挡不住这些活死人的攻击。这里是城市，方谷能够带入的亡灵非常有限，假如在野外的话，只要那个雷火法师不出现，他一定可以把这些人都杀干净。 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保护他们一辈子。 方谷知道院落外面已经被城市猎妖队的人包围了，当下往后撤了一步，身子藏在浓浓的死气当中。 我不需要保护他们一辈子，只要杀了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法师就可以了。 柳如冷冷地说道。 那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死气当中传出方谷的声音了，可是等柳如想去留住方谷的时候，这家伙已经诡异地消失在这院落当中了。这个方谷明显是做好退路了，毕竟这里是城市，猎妖队不是吃素的。柳如没敢深追，他也受伤不轻，能保住那群孩子和仅有的几个老村民，他也已经尽力了。柳如走到了村长谢桑的旁边，谢桑胳膊被拧断了，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法子逃脱出那两只活死人的追杀的。 村长，你还好吧？ 柳如伸手去扶他，村长看了一眼柳如嘴角边还挂着鲜血，身体立刻缩了缩，一副惊恐万分的样子。柳如刚才伸出血牙直接咬死那只活死人的一幕他也看到了，而且村长清楚地记得狗子说过，这女人心脏被刺穿却没死。起初谢桑以为那疯疯癫癫的狗子胡说八道，谁知道这女的也是个活死人。村长没出过几次村子，他自然不知道血族这种特殊的生物，他现在只要一听到亡灵或是活死人之类的，就会整个人吓得直发抖。柳如看到村长谢桑的那份恐惧，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个自嘲的笑容，自行退到了后面一些。这时候院落门口传来脚步声了，几名穿着城市制服的猎妖队男子冲了过来，他们看到了院落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微微一愣，显然没想到这里发生这么大的惨案。 是亡灵？不对，好像是活死人。 经验老道的横眉队长立刻做出了判断。 好像逃走了。 红绒袍女猎人说道。 你们几个去救人，你们几个查看周围是不是有亡灵残余。 横眉队长带着几个人径直走了过来，走到了村长谢桑等人的面前。横眉队长开口询问发生什么事儿，但村长谢桑仍旧是呆然状。苏小洛比较冷静，急忙让猎妖队员去寻找那几个逃跑的孩子，免得再遭什么毒手。 你受伤不轻，要不要叫人送你到医院？ 横眉队长走到柳如的身边，关心地问道： 不用，我没。 他是亡灵，他也是亡灵，他有血牙。 柳如还没说完话，村长谢桑突然间发疯地大叫了起来： 村长！ 苏小洛大叫了一声，想要出声阻止村长歇斯底里的行为。 他是亡灵，他跟他们一样，会杀我们，会杀光我们。 谢桑指着柳如惊恐万分地叫了起来。横眉队长愣了一下，目光立刻扫过柳如身上那几处手上的窟窿，发现这女人明明受伤严重，却没流出一滴血。那女猎人目光也锁定柳如，冷冷地说道： 难怪嘴上全是血，又不是你自己的血。来人，拿下他。 变故来得无比突然，柳如怎么都没想到村长谢桑会在这时候倒打一耙。眼见一道金色的光芒从那名女猎法师的身上闪烁起来，极其害怕这种强光灼伤的他，急急忙忙身体往后飘去。横眉队长见到柳如如此鬼魅的身法，更判断这并非人类法师可以做到的。 杀了他，这个歹毒的女人。 横眉队长自然马上把这些尸体都归咎于柳如了。一时间，所有院子里的城市猎妖队人员都把目标锁定了柳如。 住手！你们快住手！他是在帮我们，人不是他杀的。 苏小洛赶紧叫道： 不管是不是，我们城市猎妖队有格杀一切非人类的权利。 女猎人根本不讲半点情面，只是确定了柳如不是人类，便绝不会让她活着。寒冰锁链钻出地面，飞快地朝着柳如死去。冰链将正要跳到空中的柳如给打落了下来，并且迅速地束缚住了她的身体。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